我哋揾咗个嘉宾， 系 哇呢啲劲臭，哎呀你喂咗一声， 喂喂一下都估到系边个啦嘛？ 估到啦， 都睇淡成个地产楼市嘅，咁、你冇理由咁做噶嘛？即系正如我睇淡楼市，我冇理由去买翁晴轩噶嘛？系咪先？呢个理念 音咁样讲 number。 我有一隻嘅堅㗎， 嘟咗個 number， 即係講到好堅 啊！你講俾我哋聽咯。 哎， 哦，嗰隻啊， 專業嘅分析員同專業嘅財經員係兩樣嘢。財經員係背劇本， 咪就係咯劇本 嚟。係啦，分析員就真係要分析嘅， 寫劇都要㗎， 要寫劇本㗎， 未嗌 cut 都要講落去㗎嘛。 啊，先生。诶，嗰只点睇啊？哦，嗰只咧个主营业务咧，佢系做啲乜乜乜乜嘅。啊，旧年个盈利咧就即系经济通揿到出嚟嗰啲人，之后使鬼你讲咩？咁啊，成日都个节目讲喎。咁我哋三个 竟然用轻微调整，可能睇得邓声讲先。 因为知好嘅股票你抽咗啦，更好嘅股票咧抽完之后咧有一升你都要沽噶。 冇错啦，冇错啦。其实成晚我哋请住千嚟就系想讲呢句嘅啫。唔该晒啦，咁啊，你哋有 缘，好再见。 一要嚟咧，一听到话同阿耀坚做咧， 唉， 冇办法啦，一定要嚟啦。 本来我都想停咗个节目嘅，点解的同我讲话揾咗沈大师嚟？ 系咪未够喉？沈振荣、沈大师、罗尚佩、耀坚，财经 talk show 全到尽。11月2日晚上8点。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票价280 ，Regasin 会员250。电邮至 regasin@regasin.com.hk， 主题串道尽，写低你嘅姓名、联络电话或会员名称，我哋会回复你有关入数嘅方法同埋程序。 大家好，我是何故，你现在听的是 regasin.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电台。 蓝天雪地 Thomas 阿谦夏萨特， 好，大家好啊，又返返嚟我哋蓝天雪地啊。咁啊，介绍下今日有边个先啦。我哋呢就大家听到我把声呢就唔好唔认得我啊。其实我今日呢个喉咙就好沙， 好些时 係啦，好些时。其实呢我就係阿谦嘅。咁我哋今日啦，仲有夏萨特啦，仲有 阿 Wilson 啦，系啦， 仲有今日特别嘉宾牛肉干，喂，好正， 系啦，仲有特别嘉宾，喂，唔好引诱我啦，我喉咙痛啊， 牛肉干定猪肉干啊？ 好啦好啦，喂，唔好引诱我啦，我喉咙痛啊，系啦， 你讲多啲，我继续食嘢先啦， 我仲要我讲多啲，好啦，喂，咁我翻翻嚟啦，我哋嚟到我哋本季，应该咁讲，我哋开下一季之前，我哋最后嘅两集万象转啦， 咁啊。 拉屎两集万象转，喂，今集呢个呢个万象真系一个万象嚟喎，我系咪好讲废话呢？ 少少，但系我哋其实即系先翻两集咧，要想讲嘅人系好多嘅，咁啊，但系我哋嚟到呢两集咧，我都想讲翻呢个啱啱咁，我哋一路讲万象咧，其实都系八九十年代多啊，咁嗰阵时其实咧。同而家篮球有少少唔同，嗰阵时咧篮球咧系好注重呢个位，就系、是、center 位嗰、那个嘅重要性，好多战术上啊都系围绕住个 center 去出发去安排嘅，咁所以点解嗰阵时话有四大中锋啊，又有好多个好出名嘅球员咧，其实都系打 center 嘅咯，咁今日呢个我哋要讲嘅咧都系打 center 嘅， 而且佢真系一个将军嚟。佢就係海軍上將大衛羅賓遜啦， 係啦 ，David Robinson 啦。咁喂，其實我真係想問下佢係當過海軍㗎嘛？ 佢係啊係啊，因為佢選秀會之後嗰陣時候咧，即係佢後生選秀會之後嗰陣時候咧，佢堅持一定要服役咗先，先至再去加入球隊咁樣咯。 同埋佢係喺海軍學院畢業嘅。不过呢佢就唔系读机关枪，佢读数学嘅。 咁其实 搞笑。 去到海军佢会做啲咩呢其实。 咁佢系当个兵㗎嘛。佢真系当个海军，咁然后先至去打波咁样囉。咁啊 好犀利下喎，佢啲職業生涯嗰啲數據都，即係我睇翻，其實嗱，即係就算可能資歷冇咁豐富嘅球迷咧，其實你聽一聽呢個數據，你已經知道，哇！呢位仁兄真係不得了，職業生涯 21.1 分平均，10個籃板，哇！即係平均雙雙嘅喎，咁啊 2.5 次助攻， 1.4 次抄截，仲有2.99 个助攻，哇，系真系呢、這个中锋真系不得了， 全能中锋咯，即系 真系好不得了。 因为 仲有佢唔好意思啊，仲有一样嘢，佢系被誉为系速度最快嘅中锋， 即系中锋俾人嘅感觉，一般嚟讲就 好钝啊， 应该钝啲啊，应该系因为身形大啊嘛， 系啦系啦， 但 每次揼到最尾嗰个先系 速度快啊，呢个系佢由自己个篮底跑去人哋嘅对方嘅篮底咧。系被誉为 NBA 入边咧数一数二 嘅最快， 系咪同佢当个兵有关咧？即系你当个兵你体能啊，或者即系点讲啊？会唔会有帮助咧？我觉得 以我当个兵嚟讲咧，我当个炮兵都几年，咁样其实咧的而且确我哋其实好几快嘅，咁但系其实佢 左手定右手嘅炮兵？ 左右手都会嘅，我哋打篮球嘅左右手都要识啦，当然系。咁其实佢算系快，我想睇佢打波。你喂，譬如。Blim Blim 一攞篮板，哇！一掉出去，咁个快攻你唔会见到个 center 走咗上去啫嘛。好多时都我见佢都系 finish 咗过嚟，即系当然佢唔系第一个，喂一埋到去攞住个波带到去人哋嗰边啦。咁但系佢系都会走上去，咁人哋有 center， 喂慢啲嘅追唔到你咧，一佢去到篮底已经赢晒噶啦嘛。咁所以其实佢喺呢个层面上当然系一个优势啦。咁除咗速度之外，佢喺技术层面都系全面嘅。你如果见到佢射波啊，成佢啲姿势咧，佢即系当个兵，我觉得系唔同啲嘅，好纪律嘅。佢嘅动作咧系好一致嘅，每次佢射十球、射一百球咧，嗰、那个动作都系好稳定嘅。咁变咗佢连呢个中距离，我觉得佢嘅中距离咧其实都系 OK 嘅，就唔系净系话好似其他 center 一定去到篮底先，我执到波上，佢系 即系唔系嗰啲咩倒 X 后活嗰啲，即系唔系嗰啲啊？ 系啦系啦系啦，绝对唔系。咁所以其实嗰阵时睇波咧，咁因为中锋都成行嘅，咁佢其中系我一个几欣赏嘅 center 嚟嘅都系。 喂，有样嘢都几得意喎，咁啊，佢原来呢、這个平均投篮命中率一嚟都算高啦，51.几%咧， 系 即系讲职业生涯啊，系讲紧打咁多年波。罚球哈，即系嗰啲倒 X 后活啊，倒位后 Y 嗰啲咧，即系要学下。即系人哋咪又系中锋，人哋一样可以射罚球，73.几，即系一啲都唔失礼嘅。 唔失礼， 即系其实我成日觉得中锋咧射罚球系好紧要， 好紧要， 因为最容易博到犯规咧，其实就系你喺篮底有时 嗰啲碰撞， 上篮啊碰撞嗰样嘢嘅时候，同埋仲有一样嘢就系话，而家倒位后完全系。即系我哋今场晚上主唔系介绍到位后活，但系我想用呢样嘢反衬翻佢，就系话人哋知道你唔识射罚球，咪不断犯规已经搞得掂你啦。我不停换啲后备出嚟， 系啊， 犯规啫嘛，有所谓啫。 当年嘅奥尼尔都系罚球都系比较差嘅， 系冇错冇错。咁但系你就见到有时我而家成日都教学生啦，即系大家都知道我半个老师咁啊。有时你做一样嘢咧，唔系直接嗰样嘢有帮助。而系你罚球嘅时候，你令到人哋都唔可以犯你咁多规嘅，咁对于成队波嘅运行，其实系争好远嘅，唔系净系攞嗰几分嘅问题，唔系攞唔攞 and one 嘅问题。 呢、這个亦都即系我好赞同啊！头先啊，萨特都讲到奥尼尔，咁奥尼尔都系差，点解咧？佢会用到 X 后活嚟讲咧，就因为喂奥尼尔我系差，但系你够喺篮底你试嘅，俾我一泵，你死咗啦已经。但系阿杜咧后卫，其实老实讲。你又唔係嗰飯，即係佢又唔係我啱去睇完波就真係知啦。佢走出嚟，哇！大佬，原來佢身形好 slim 噶 ，OK 嚇、啊，好靚噶。佢絕對唔係咧嗰啲哇肌肉爆曬出嚟，好似阿奧尿咁樣。你話即係一崩咪哇成個彈開唔會。 你想犯規都犯唔到，因為成個彈開咗啦。 係啊，你有時唔係想犯，你想話犯奧尿，你話你試埋佢犯啦。我諗你俾你即係你食完佢嗰餐爆曬，佢就跟住財爆樽，跟住就and one 噶啦。咁但系问题，阿杜威豪啊，做唔到嗰样嘢。诶、哎，算啦，我哋讲一针对太多啦。只不过我真系想讲， 一个好中锋， 一个好中锋 系要全面嘅。 个罚球系好紧要，我非常赞同。 咁啊，喂，我哋翻翻嚟啦，我哋翻嚟今日主角啊， 等阵先啊。咩啊？原来David Robinson 咧有三分嘅命中率都有人20几%嘅。 系啊，系啊，即系我都好好奇佢 远射都得嘅。 即係有時佢拉到出去，你封唔封啊？即係有時有啲關即係猜唔通嘅時候，佢拉出去，又或者唔好話關鍵時候，我就係講緊話，有時候啲嘢數據未必見得咁清楚。佢呢度都冇列到佢射入咗幾多個三分，但係我估佢如果有 25% 嘅話，佢喺中鋒嚟講，佢唔會唔起手咯，因為佢扯咗出去啊， 係有機會，咁佢都唔係就咁丟掉出去咁就算數噶嘛。佢真係射波，就因為頭先我都講過，佢射波姿勢非常之正確嘅。咁佢我諗即係同佢本身個人嘅性格啦，或者讀書啊，或者由呢個軍隊走出嚟嘅，真係我相信佢對自己嘅要求或者係成平日操練咧，係非常有呢個紀律啊。咁我喺佢打波嗰度咧係見得到嘅，因為除咗唔好講嗰個球技啊，或者佢有幾個即係佢嘅動作有幾個穩定，但係我覺得佢喺呢個籃球場上嘅球品、脾氣，所有嘢咧都非常之即係好似一個將軍咁樣，好有大將風範啊！唔會喂我唔掂發你爛渣啊，射唔入就發脾氣啊！咁呢啲都冇噶。咁我覺得佢喺籃球場，尤其是喺呢個馬刺裏面咧，點解咁多球員都去即係服佢？咁係有原因嘅。 喂，原來仲有一樣嘢咧，啊海軍上將都好威喎，佢單場試過攞71分喎，71分喎， 71分，我諗都拍得住呢個張伯倫嘅100分噶咯， 即係呢啲數據真係冇得頂。 唔係你過50分一場咁一季，其實我諗唔會好多球員做得到你70分，我諗係幾年 NBA 先會有一個人可能先即係會做到出嚟咯。對上一次過呢個分數可能係 Kobe 嘅81分啦。 喂，我哋又講下佢哋啲即係上將啲威水事先啦。咁其實佢就1990年就係 NBA 嘅最佳新手，92年咧就最佳防守球員，95年就最有價值球員，咁96年咧就被選為50大嘅 NBA 巨星。其實真係個成績表真係好鬼靚 嘅。佢即係打數呢啲球員咧，老實講，頭先講到佢咁穩定啊，或者佢點樣咧？或者兼且冇脾氣，其實喺個球場上未必係好好睇一件事啊！即係大家話可能我鍾意睇洛文嗰啲，或者 鍾意睇格芬啊， 係啊係啊，砰砰聲爆佢樽，但係佢都係十次入咗All Star 十次咁多，咁同埋佢唔係入去喂後備嗰啲嚟嘅，佢真係First Team Starter 嚟嘅， 同埋佢係夢一嘅噃， 係啊， 夢一同埋夢三咁啊。梦一大家都知道啦，即係狂风扫落叶咁样赢㗎啦。 唔梦一你即係如果入得梦一呢个手唔系讲少㗎，因为系 best of the best 先入到嘅。就唔系话哇喂有边个唔打你顶佢啦。唔系㗎。即系揀到成个，因为嗰阵时第一年系可以用 NBA 球员㗎嘛。咁佢一定揀到最靓嗰铺牌先递出去㗎。咁所以 Robinson 系其中一个，咁你就知道佢嘅份量系有几重啦。 咁啊梦一梦三佢都有攞咗亚特兰大奥运啦，攞咗梦一嗰时系攞咩？死啦！巴塞罗那奥运啦，即系基本上要立嘅都立晒， 差唔多要立嘅立晒噶啦。 最紧要嘅即系都系球迷最关注嘅、就系、是、佢攞过一次 NBA 总冠军， 呢、這个真系 啊唔系两次系99年同埋一项更正啊，99年同埋2003年系啦。咁我覺得頭先我哋話，如果要用一個，因為我哋好多時我哋開始介紹一個球員或者講一個球員，我哋唔想話淨係講資料，我都想用一個感覺去講。我覺得有樣嘢係好好嘅，嚟形容大衛羅賓遜，際遇 係 際遇係我覺得係呢、這個，即係當然佢天賦係有嘅，呢個係肯定嘅。但有時一個人嘅際遇咧，係好影響到佢。佢嘅發揮啊，或者佢嘅起起落落啊，我覺得大衛羅賓遜有樣嘢好好嘅。第一樣嘢，佢係當年選秀咧，就係、是、俾一隊，我覺得以佢咁嘅性格，以佢咁嘅打法，就係、 是、 一隊最適合佢嘅球隊揀中咗。如果未知嘅朋友，你可以真係花三秒諗下，一個咁有紀律一個咁唔鍾意搶風頭。嘅 NBA 球員，即係 NBA 啊 ，Thomas 成日講 NBA 係一個包裝嘅商品嚟嘅、 啊， 即係大部分球隊，你 New York 係一個全世界 New York 隊係全世界關注嘅地方啊，LA 啊咁樣係要好爆啊，形象好出位啊，咁但係大衛羅賓遜唔係，大家諗下邊隊球隊啱佢咧？冇錯啦，佢就係俾聖安東尼奧馬刺，就好似係 Pick One 咁係嘛？係啊。系 Pick One 選秀狀元揀中咗佢， 系冇錯。 咁啊，之後一路都係打馬刺隊嘅， 系一路都打馬刺啊。 即係嗰陣時多啲咁嘅球員啊，係會即係你講中心又好，或者點都好啦，即係佢 嗰陣時又興每一隊有一個王牌嘅， 係會一個球員係好 icon 嚟嘅，係嗰隊 唔興咩三巨頭啊嗰時。 三巨頭都有，但係唔係執翻嚟嘅三巨頭啊，或者話你喺嗰邊喂你三張嘢過嚟啦，一齊打啦，屈佢嗰邊啦，即係唔係嗰啲嚟嘅。我想喺佢呢個馬刺嘅生涯裏面咧，其實都唔係話一帆風順。最初佢入去馬刺，其實都係一隊比較即係叫做陪跑嘅一隊伍嚟嘅。嗰陣時都係即係成績唔係好好啊。咁老想我嗰陣時睇 NBA 咧，呢隊即係馬刺隊都唔起眼嘅，即係又唔會有啲好明星嘅球員， 打法又唔華麗啊嘛。 打法又唔會有好華麗嘅咁樣。咁你變咗喂，你好悶㗎嘛？即係我記得有一兩屆都係即係話話 NBA 其實都唔係好想啊馬刺喂，等佢一來未知東岸係咪話呢個譬如熱火啊嗰啲入去，啲馬刺喺嗰邊贏鬼曬，哇場波好悶㗎喎。即係我都聽到好多呢咁嘅即係評語啊，就話馬刺唔好啊，大佬啲波入到去決賽冇人睇啊，成啊咁樣。咁老實講，咁波人哋打波嘅唔係真係要好睇，而係籃球永遠都係講實際效率。咁而呢隊馬刺隊其實去到後尾你見到攞冠軍啊，或者你成日聽到佢哋嘅名喺 pay up 嘅時候咧，已經係再進化到係一個非常有技術層面嗰、那個teamwork 做得非常好。 戰術層面啊 ，teamwork 啊做得好好嘅一隊球隊。 一隊球隊嚟啦，咁。但係對於我嚟講，我變咗我的而且確少留意，直至咁去到登騰即係入咗隊啦，我就開始即多啲留意啦。咁所以你話之前其實我知佢啲成績都係一般咯，只係 登騰入去有段股喎，呢、這個又係我想翻我哋今日用嗰兩隻字嚟形容大衛羅賓遜喎。嗰兩隻字係際遇，因為呢個我都唔知啊。頭先傾偈先講開原來係有段咁嘅事啊。登勤原来当年系 pick one 入过又系。 系啦咁但系点解一队咁劲嘅波无端端又即系会哇整个 pick one 系冧即系你整个状元你队波一定系衰到贴地先可以攞到个状元啦因为你系越衰咁呢你先可以抽到头嗰 round 越高嘅位置去选秀㗎嘛。咁但系点解哇有 David Robinson 喺度喎又话咁劲咁点解队波又会咁衰，又会又 衰到贴攞到 pick one 啦， 衰到贴地又 衰到话未攞冠军啫，但系衰到贴攞到 pick one， 其实发生咩事啊？中间 就系因为David Robinson 嗰前嗰季就伤咗，就我唔记得咗系大半季佢冇出道，跟住队波咧，我唔好记得佢个出成率啦。总之咧系嗰一季全联盟最差嘅。系啦，咁啊排拉尾嘅，咁但系其实我想话佢前一季咧，我又冇记错嘅话咧，其实佢好似系西岸第一嚟嘅，咁但系一冇咗 David Robinson 之后咧， 即系西岸第一常规赛， 系啊， 但系就入到去季后赛就 输咗啦 ，OK 啦，即系冇去唔到啦， 咁佢第二季David Robinson 一伤咗嘅话咧， 就衰到贴地， 我怀疑佢系专登嘅嗰一季，即系为咗见到伤咗唔掂，即系你勉强打，可能系赢多。 即系我上季成日讲嗰啲叫做策略争标， 系啦， 系啦，争最尾个标。 我嗰季我系有咁感觉过嘅，即系觉得喂，佢横掂都衰到贴地咯，我都唔争在衰到尽，我不如 唔该你哋衰尽啲， 系啊，衰尽啲吓，我啲球员打得佢都话佢伤咗，唔好出佢，咁样咧就搞到队波咧嗰季就真系到最尾。咁啊咁好彩，即係我話咁你知啦，就算俾你攞第一位去抽俾你攞個狀元又好，榜眼又好啦，咁太多例子係攞咗翻嚟都係件垃圾嚟噶嘛， 即係年年都睇你好冇彩，有時有幾年咧，即係譬如黃金一代嗰年咧。就哇头几支 球你头期边埋只眼抽埋佢啦，系你 试成头掟埋佢，哇咁好嘅啲嘢， 都基本上已经掂咁滞啦。 但系试过有几年就系、是、哇咁辛苦等到啲状元签， 你成粒都唔掂嘅。 嗱，一系就攞啲唔掂嘅嘢翻嚟啦，一系攞咗个玻璃翻嚟，礼手唔该打， 得个摆字嘅啫。嗰啲就 上一上飞机，落机嘅都烂咗咯。 系啊，好唔掂嘅。老实讲，真系咁好彩啊！因为如果咁是但登腾咧，任何一队抽咗佢啦，我相信。一定有一个机会系攞到个 NBA 冠军啊！即系登腾，因为喺嗰个队个发挥太犀利，咁佢入咗去之后咧，喂，其实我觉得真系点解你再讲两个字系咩啊？际遇啊嘛！咁样就算我俾你抽个劲人翻嚟，你都要夹到队波先得。喂，你抽个劲嘅，但系抽四嘅，你好似我 成個聯盟啦，其實有一個人咧，我成日都覺得佢一個出咗名嘅臭四，就係而家喺 Brooklyn 打嗰個阿 D Will， 係 佢啊，真係 趕走啊教練啦，喺爵士 趕走教練啊，邊個唔妥？即係佢個人喺球場上，你唔見到佢乜嘢嘅喎？ 未除褲都知佢大支嘢嗰啲係嘛？ 喂，呢、這個好正，我記住，未除褲都知啊，即係大支嘢。咁啊，即係喂嗰陣時，我記得佢咪打呢個猶他。连阿史龙教练， 史龙教练都走咗阴功， 我都唔知咩事。 最惨就系佢赶走完阿史龙教练之后，佢走喎。 佢走喎，我真系唔知咩事啦。嗰单嘢，只不过呢、這个题外话，即系你吓整件臭马嚟咧，老实讲，调转 几好波都系假。 系赶走咗阿 David Robinson， 咁点算咧？咁啊，又系另一回事啦。 佢就偏偏拍着个系最谦虚嘅， 最谦虚， 阿石佛， 最听话，又系非常之咁联盟里面出咗名嘅乖仔，系啦，哇，又肯听教。又俾你做大佬，咁兼且佢即係又做晒自己本分，又有即係佢自己嘅才能，咁冇辦法，你一抽咗登騰返嚟即係雙塔，咁已經真係唔使玩啦、啊、已經係即刻喺聯盟嗰度，係咪阿登騰一入去嗰年就攞冠軍嘅第二年先攞冠軍 呢？99年攞冠軍嘅，登騰邊一年入去 NBA 㗎？睇下先，但係99年啊，呢個資料容待更正啊，但係都唔會差好遠。 我唔記得咗第一定第二年，係啦。 咁我想講嘅嘢咧。即系我想真系好想讲际遇呢样嘢，因为我出咗嚟做五年嘢啦，啱啱。咁我早两日咧就同班老师、同班旧同学就出嚟倾偈。咁有时就系讲开际遇呢样嘢，就系话，喂，你有时系，我相信马刺咧，你咪话佢衰到贴嘅。我谂佢系有计算过嘅，佢系知道下年，因为佢哋 NBA 一定知道下年有啲咩，因为大学已经扬咗噶啦嘛，一定知嘅。即系话佢衰到某个程度，诶、哎，咁不如衰到贴，我哋就揾阿登勤啦。我谂衰到去某个位咧，佢哋系已经落咗呢个决定，但系我唔相信佢 Day One 嗰一季佢就决定做呢样嘢咯。即系话，如果 David Robinson 如果唔系受伤，佢一定唔会行呢条桥，因为佢入季后赛嗰、那个嗰、那个即系赚翻嚟嘅钱咧系唔少噶嘛。如果我即使知道下年有个添登勤都好啦，我明明上一季嘅成绩咁好，我冇理由专登下一季由 Day One 开始就部署跌到咁衰噶嘛。咁即係话，如果我玄妙啲咁讲，阿 David Robinson 嘅受伤真係冥冥中自有主宰。 即係我会，如果我係教练我都会咁做囉，因为第一可以俾我自己本身嘅王牌透多啲，抽多啲，即係个伤肯定根治咗先。另外一样嘢嘅就係、是、我可以睇到将会抽到嗰三两个我想抽嗰三兩個嘅球員，究竟會喺嗰度抽唔抽到？即係我有板斧可以抽得到先，我梗係整低我自己先啦， 係 咪？ 我嘅意思就係話，當 David Robinson 受咗傷之後，馬刺隊咁諗係好容易理解嘅。咁但 David Robinson 嘅受傷就一定唔係計算在內㗎嘛。咁嗰個其實就係、是、嗰、那個就係機遇咯。但係你受傷嗰刻，你諗下球員受傷嗰刻，或者球隊有個主力受傷嗰刻，你一定係覺得天跌落嚟㗎嘛。但系原来就系一个机遇嚟嘅，倒翻转头系一个机遇嚟。如果佢唔系嗰年受伤，就可能就唔系发生件咁嘅事啦。即系佢可能就算再好似你咁讲话，去到最底签下年个状元，就嗰个唔系登勤嚟噶啦，唔系登勤就未必系同阿 David Robinson 咁夹噶啦。 所以我又唔记得咗下一个，我下如果佢真系伤多一季或者下 下一个系边个个新手？ 真系唔记得边个，但系应该唔系好嘢。 但系我只会觉得嗰样嘢系。你谂翻转头，即系 David Robinson 同 Duncan 嗰种合拍系，你都唔知去边度揾噶嘛？即系两个双塔，两个打双塔之余，但系又唔争食，你要个 Duncan 肯同你做二佬、哦，即系呢样嘢系好难得嘅。 我有啲觉得，即系感觉系 Duncan 同 Robinson 系有少少，即系未衰到未到两个极端，但系咧都系一光一柔嘅。Duncan 系。即系尤其是佢啱啱入去 NBA 嘅时候咧，都系话佢唔够眼镜噶嘛呢样嘢。咁啊，但系 Robinson 大佬喂，去到尾噶啦嘛，已经千锤百炼啊佬，咁啊已经系好眼镜嘅一个 center 嚟嘅。咁啊变咗其实阿 Robinson 喺里面又做咗一啲可能保护登腾嘅嘢啦。咁啊登腾亦都亦都知啊，佢唔系纯粹又系喺篮底就咁要执咗波入去入樽先得嘅。咁佢系喺啲 AB 位啊。嗰啲牛角位，咁佢都有佢嘅中距離啊，或者勾手啊，咁而家就好多，即係後尾再進一步嘅就係佢好多擦板啊，即係已經出咗名啊 ，NBA 擦板 王嘅，佢都算係。咁啊，變咗佢兩個嘅打法，其實亦都係有一個化學作用嘅，唔係話喂動兩支塔，求其邊個執到個波，冚冚冚就攻埋個籃度，唔係呢回事喎。即係啲佢兩個都有一個策略喺度嘅，一攻一油，咁啊就有一個非常之好嘅配合喺度咧。就當時老實講，我睇佢兩個一齊出去打雙塔咧。其實好多時好多隊我都聽過有雙塔呢啲嘢嘅，咁你話，但我睇咁耐 NBA， 即係最成功就係 邊兩粒塔擺喺度係最勁咧？ 一講雙塔，大家諗起邊兩個？係佢哋兩個㗎。 係佢哋真係叫雙塔，就唔係求其動兩個六尺、十一或者七尺嘅出去，咁啊叫雙塔。有啲出過三塔添，嗰啲算咩？真係得個高士咯，跟住就俾人係咁恰佢哋可能遠射啊，唔攻籃底啫，最多都係咁。但係佢兩個的而且確喺嗰隊波一講雙塔，哇！同埋，而且咁就唔係淨係話，喂，淨係得佢兩個嘅，咁佢周圍外圍嘅，喂，嗰陣時有邊個添啊？有帕加，嗰陣時仲係阿扎盧比利，但係扎盧比利就未到巔峰嘅，嗰陣時啱啱入去 NBA 打嘅啫。咁仲有好似係阿 Sean Elliott， 仲有個麻王，我唔記得咗叫咩名，知唔知？ 係咪保雲啊？ 係啦，仲有呢啲，即係即係佢有啲人係做啲。即係 dirty 啲嘅嘢 ，dirty work 係啦，咁比如佢外圍其實係有炮嘅，有炮嘅。頭先我講呢個都射得下三分啊，外圍啊，仲有個迪尼高啊，迪尼路，都係炮嚟啊，後備嘅。咁 齊章啦， 齊章啊，嗰隊波其實係好齊人噶。咁你有兩個雙塔，你先，我想出面有人識射波，OK 啦。啊，我本人都好識射波嘅，就高價好多嘅。咁你有個咁嘅人。咁就 OK 㗎喇，就真係爆呢個完美嘅組合係一個。 呢樣我有時就係想話，又係返去囉，例如你去到 Jordan 退休之後，即係叫做所謂嘅後 Jordan 年代。你諗下。 應該話呢 ,Jordan 肯退休放返個總冠軍出嚟係 啦。 爭啦。 唔係佢中間放咗兩屆嘅。咁俾奧拉祖雲笠咗啦。咁大家又望門輕嘆啦，其餘嗰啲就啊喂大佬啊，你 Jordan 先前攞三屆。中间嗰两届唔打，几多人候住啊？喂，你放翻一届出嚟，俾多紧争好啊！阿偏偏唔系，奥拉祖云两届都立晒，你其他全部都冇啊！咩马龙啊，咩米拿吓、啊，全部都冇。好啦，去到后尾，佐敦退咗落嚟啦，真系进入呢个后佐敦年代嘅时候啦。其实好多九十年代嘅猛将，嗰阵就已经系老将，系候住。 谂住标美会， 谂住标美湖啊，标美会咁啊，罗宾逊。我咪就係話有時一件事成功呢係即係天時地利人和。我而家有時即係我又未到好老咁，但係開始有啲後生過我嘅人出嚟同我做嘢。佢哋睇有時睇一啲嘢睇到好重呀。即係佢哋唔知道其實得嘅時候係好多天時地利人和，身邊好多人幫呀，咁啱咁巧呀，然後就大支嘢囉。即係會 DVO 咁大支嘢。但係又或者到返轉頭，有啲人佢好努力，佢有啲嘢未得。或者暫時未有一啲所謂好實際嘅成績出嚟，即係見到啲無形嘅成績，見到啲有形嘅就係攞唔到總冠軍，咁唔需要沮喪咯。即係大衛羅賓遜講真啦，唔係佢嗰年受傷拍到阿登勤，唔係佢撞啱啊，啱啱後佐敦年代嘅時候，佢隊波就啱啱湊齊腳，因為有時隊波，喂後佐敦年代你試下好似而家朗道咁啊，你朗道咁樣，喂佢唔係唔好波嘅喎。但系队波进入咗重整嘅时间，咁你后佐敦年代都冇意思噶。 我啱你讲呢个啦，即系原先做呢一集之前都有谂紧讲边度。其实你讲际遇咧，我系想即系捻一捻啫，真系咁样捻一捻叫阿张伯伦咧，即系又系人都知张伯伦个名好响啊，几犀利，一场攞18分嘅 ，OK， 劲到爆啦，大佬。佢唔戰只攞攞分勁啊！佢攞籃板一場係即係廿平均廿個以上啊！咁即係呢啲成日係啲怪獸嘅數字嚟嘅。咁但係喂咁勁又如何咧？佢原來咧成個 NBA 生涯咧，其實都係攞過兩個冠軍嘅啫。咁仲要係因為完全咯，你諗下一場佢本人咧已經係攞50-60分嘅啦，已經係咁。其餘嗰啲我諗緊。究竟做啲乜嘢嘅咧？咁佢已經攞五六十分，咁其他人其實只要稍微識射波，執下個波， 交返俾佢，咁已經玩完㗎喇喎。但係原來唔係嘅，原來佢呢一個人去係咁打係咁打呢，原來基本上呢對波嘅成績都係好差嘅，一路打好多個球季呢都係好差嘅。咁正如頭先你講過，際遇好緊要啊，你搭啲咩人啊， 仲要喺咩時間搭啲咩人啊， 咩時間搭啲咩人係啦。 你咁啱係佐頓走咗嗰幾屆啊，大家再分返個餅出嚟，分返個杯仔出嚟，欸，你隊波搞掂咗喎，仲要你又未退休喎，即係冇得講嘅。我又叉開少少，就即係足球啊，轉一轉過去，意大利90年代幾多名將都攞唔到冠軍啊，嗰幾個名將一退休啊就攞冠軍，但你話佢係咪打得好好啊，又唔後衛，大家知道06年意大利攞冠軍係後衛打得好咋嘛，前面嗰幾個真係一啲都唔叻㗎，只不過真係守到入，你入唔到我波。咁但係問題係，喂，巴治奧大家都聽過啦，幾好波，就係攞唔到冠軍啊！ 呢啲咁嘅例子其實 真係多到冇人。嗱，翻返去籃球大把， 籃球大把啊，真係 嗰個年代都有㗎。你咪馬龍咯，係咪 啊？馬龍、斯諾頓呢兩個組合夠驚啊！聽到其實驚，唔係除咗佢勁之外，嚇佢兩 個。你話登勤帕啊、羅賓遜呢個組合好，即係點講？好絕拍。其实史托顿同马龙都好绝拍， 好住两个大佬，佢眯埋只眼都揾到大家嘅，交到波嘅，又做到嘢嘅，仲要系 年纪又系差唔多啊，同阿大卫罗宾逊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但系人哋人阿大卫罗宾阿马龙同阿史托顿最高峰嘅年代就系、是、要同阿佐敦坎嘅年代， 即系唔好彩个年代咧，就系 咁反为阿大卫罗宾逊，我唔系话佢最年老嗰时先高峰，但系佢对球队嘅最高峰咧。即係馬刺隊最高峰呢，就反而係後佐敦年代嘅時候先至係最高峰。 都係最高峰。 咁你呢啲你邊有得講㗎，你話你呢啲已經係超越咗個人嘅努力可以控制嘅一個因素嚟㗎啦嘛。 所以係喺 NBA 裏面你睇到太多宿命嘅嘢呀，即係再如 即係宿命呢就賴返啦，好似三我諗用三角演義入面諸葛亮同周瑜嗰樣嘢。既生瑜何生亮，呢、這個比喻係最啱嘅，我覺得。 即係個個都話點解有佐敦喺度？阿伊倫都係點解有佐敦喺度頂住我？阿喵娜都係啊， 係喵娜好慘啊，真 係。做乜有佐敦頂住我？即係個個都係咁樣啊！喂，最慘係佐敦走咗，到我啦啩！即係好多人都話：哇！即係寧願打多。我記得就有馬東嗰啲都係諗住打多兩年， 仲要走埋去 LA 添。 係走埋 LA， 諗住打多兩年，喂， 打爛自己嘅精緻牌坊。 係啦，搏埋條撈命，喂，不如試試攞嚟，都係唔得。即係個冠軍同你有冇緣呢就真係整定喎，有時啲嘢我覺得係 NBA 嘅。有時即係我成日都會，我睇波係好感性㗎，我睇波比較好鍾意。即係我有時睇到一啲嘢就係、是、你返返落自己日常生活度啊，有時我哋人嘅得得失失真係何必睇得咁重呢，即係你最光輝嘅嘢唔係你攞個獎杯，阿巴特爾都攞個獎杯㗎。係 啊。我哋话佢其实喺后面系即系擦鞋客，即系唔系真系话佢擦鞋仔，自己真系要帮其他球员可能执衫啊、整鞋啊、剩啊咁嗰啲啊嘛。佢嗰阵时都系呢个入选咗，即系佢教练都系选咗佢喺 pay off 嘅名单嗰度噶嘛。 啊、所以佢系大家知道佢重要性系点噶啦。 佢我唔知佢有冇出过，其实可能有啲场咪出一分钟啊、半分钟啦、啊。啊，我哋其实系咁讲嗰个。班底其實有一個人咧，就同阿 Robinson 搭咗好耐，就係、是、阿、啊、教練阿 普波維 治。普波維治，阿普波維治其實係同阿 Robinson 嗰隻好夾噶， 因為佢又係講軍紀噶嘛。即係呢個係咪又係際遇啊？ 嗰條咁嘅粉皮，其實我好憎佢，佢真係喐啲咧。我記得拍打入去嗰陣時咧，係鬧到撲街啊！真係一兩下喺球場失咗 time out 係影住一路埋，佢未埋到去啊！已經喺度鬧啦，指住鬧到埋位，帕加再坐繼續鬧，係即係阿帕加自己講過，哇頭嗰幾年係俾阿波普維治鬧到趴街嘅，咁一個咁即係阿波普維治其實同阿 Robinson 又好夾喎，到一個 即係 Robinson 喺側邊係想鬧埋一份嘅，我都想鬧 ，Robinson 可能俾人鬧，喺海軍都係啊有咩衣鬱俾人媽媽叉叉鬧啦，咁佢受曬咁樣，咁變咗其實出到嚟原來去到個教練又呢只啱曬 fit 曬啦，咁啊 搭埋落去成隊波，所以喂阿大佬都唔出聲，其他球員我覺得係咁咯。喂，阿 Robinson 喺隊波最耐，資歷最耐， 佢都要俾人鬧啊！ 佢都係即係好聽從啊，係 啊， 好聽從教練嘅講。 佢都係服從性最強。 係啦，喂，咁你我做細啱入嚟，唔通我駁嘴咩？唔會噶嘛。咁我覺得真係成隊波即係屎忽撞棍啊！有時你話如果用咩際遇咁，我覺得係一個屎忽撞棍，可能輕鬆啲嘅手法嚟講，就話咁啱。得咁巧，就飛機撞屎要就係、是、有班咁嘅人走埋一齊，你係吹佢唔漲。佢係咪全個 NBA 最勁啲人？我唔敢講，我真係唔敢講。你裡面咁多勁人，但係佢呢個組合就係贏冠軍嘅組合咯。 有陣時候打波未必係靠一個人噶嘛，所以如果譬如話你有好嘅拍檔嘅話咧，擦出唔同嘅化學作用咧，會產生唔同嘅效果出嚟咧，係分分鐘咧係會贏其他淨係單天保自尊嘅隊伍咯。 所以我啲朋友成日都话，尤其是我哋而家香港咧，嗰、那个所谓嚟，而家听真系听好多噶，即系尤其是我有教小朋友咧，嗰啲咩赢在起跑线，啲黐孖筋嘅呢句呢句说话本身就黐孖筋，本身有语病啊！赢在起跑线呢句说话有语病，你起跑线最多系领先嘅咋，系唔会叫赢在起跑线嘅，因为条起跑线系唔同条终点线噶嘛，喺终点你先会赢噶嘛。你知道喺起跑线领先嘅咋，赢在起跑线系错捻晒嘅，对唔住，大家可唔可以消化下啲中文啊？即系， 我都唔好明，赢在个起跑线都系嗰条噶啦，佢哋即系有条起跑线系前啲，即系除非你 佢应该系话领先在起跑线，因为大家条起跑线唔同咗，我都觉得算啦。咁但系有时就系话，大家个成功嗰、那个叫做目标啊，或者个准则啊，太过狭窄啦。即係我聽過一個業餘嘅籃球教練，我喺側邊聽，我跟緊隊，隔離係 book 個場，即係我跟緊嗰邊冇 book 場嘅。佢係同班僆仔度講，乜嘢叫好波？贏冠軍就係好波。我頂你啊！我心諗，你收埋啦，你學咩人做教練啊？你最即係我唔知你戰術嗰啲嘢教唔教得好，但係你對於籃球嘅領悟簡直係不知所謂啊！即系我会觉得嗰样嘢系我而家真系好想出声噶啦，不过算啦，你有班细嘅俾百零蚊俾你上十堂，我冇理由落你面啫，系咪先？ 我成日打羽毛球嗰台讲，只要我系打翻个波过网就 OK 噶啦，我哋唔需要打得好靓嘅，你每球打翻过网就得噶啦。我成日做人咁讲，简直废话嚟嘅。 唔系，有啲朋友讲就话，你譬如喺间公司度上唔上到位啊？或者你做一样你日常工作你得唔得？其实有时啲天时地利人和，如果你真系觉得好唔顺嘅。你咪试下转会转嗰个环境咯，转嗰个环境，甚至系有时我啲朋友真系噶，喺香港发展得唔好，佢过咗台湾，即系当然啦，你嘅本钱过唔到台湾，你嘅事我唔知啊。广大嘅听众，大家身边发生咩事，我真系唔知。但系呢个世界真系好鬼大噶，原来唔同地方嘅人，可能喺香港呢个城市系需要人哋变通啊，需要人哋性，但系可能你好有性格，你好有坚持，你去到某一个社会嘅环境咧，其实可能好适合你。即系喺马刺队，你试下一个 JVL 走落去，你死梗啊你！系啊，倒翻转头，海军上将去咗另外一啲唔讲团队合作嘅球队，你即系佢呢啲，佢又好，登勤又好，呢啲咁内敛嘅人咧，就攞唔到表现嘅，因为俾人哋抢晒。 系啦， 啲功劳实俾人抢晒嘅，一定啊！咁即系如果你去 New York 咧，肯定嗰个年代啊，尤其是一定唔会亮丽咯。咁但系呢啲嘢系天时地利人和啫嘛。是際遇嚟嘅，真係。 所以即係 Robinson， 因為之前冇睇，同埋佢第一屆攞 champion 嗰屆咧，其實好似唔係一個完整嘅球季嚟噶嘛。咁變咗即係嗰屆冠軍，其實嗰陣時我都冇特別去留意嘅。咁最尾尤其是佢去攞跟住2003係嘛？03年嗰個冠軍咧，那個感受係特別深嘅。咁一来就真係知道最后一届啦，咁二来就係啱话喺即係你见到我登勤入咗去，佢成队波个化学作用係咁紧要。 因为我好记得嗰届我好感动㗎。 我都係。 我好感动嗰样嘢係我唔係特别鍾意马刺嘅。咁但係我去到总决赛好感动嗰样就係你见到阿 Dave Robertson， 佢交个棒俾阿登勤。 係啦係啦。 即係有一种传承嘅嗰种半师半友半队友嘅嗰种咩咧，系好感动嘅。 啊，快睇睇睇，因为我同你嗰个感受系一样噶。觉得点解嗰届， 我其實都唔係好特別好鍾意嗰隊波嘅。咁但係點解嗰屆我又同你有個咁樣嘅感受，就係因為喂佢真係即係有個膠棒咁嘅，即係就好似打大話燈，然後交俾你啦。我就將嗰個位置交俾你啦。我已經完成咗自己嘅任務，喺 NBA 嗰、那個即係路途上面，我達到咗一個自己最終嘅目標。希望你都繼續咁去啦。我有個咁嘅感覺啊！ 即係話我啱啱睇咗佢啦。呢啲即係我哋成日講話個係一個球員嘅性格嚟，唔係淨係佢好唔好波。我嗰次睇咗個專訪咧，叉開少少，唔係啊，大衛羅賓遜，就阿間叻啊。大家知道間叻同阿 Paul Pierce 今屆就轉咗去啊網隊啊嘛。係 啊， 其實佢哋個走，佢知道係為除咗自己衝冠之外咧，其中一樣嘢佢都知道係塞爾特人要重建，所以佢兩老 OK， 我走。佢系唔捨得阿朗道嘅，佢哋系同阿，所以嗰時雷阿倫走啊，阿簡呢又是有一個咁 passion 嘅人，其實係嬲噶嘛。咁但係而家佢要離開阿朗道咧，佢直情係臨走同阿朗道講，佢話：我哋唔可以睇住你噶啦，你要自己，即係簡呢講，你要自己照顧好自己咯，即係你要 take care 咯。但係你諗下呢樣嘢已經係超越一種打波，我哋同一隊一個隊友或者我哋合作一個同事嘅關係，唔係講緊嗰樣嘢，而係兄弟出生入死過，而家我要走啦。但係喂，你諗下，其實同門如敵國喎，同行如敵國喎。我個網隊其實你賽爾特人都係我敵人嚟喎，但係我叫你朗道，你要掂喎，係嘛？即係呢樣嘢係好難得嘅，即係又係阿 Tim Duncan 同阿大衛羅賓遜嗰時就有呢樣嘢咯。咁亦都我哋事後亦都知道阿 Tim Duncan 就即係延續咗馬刺嘅王朝啦，即係喺呢個單數年添啦，仲要係即係呢樣嘢都幾得意嘅，逢單數年就嚇咁鬼勁啦咁。咁啊喺呢度啦，我哋介紹咗呢個羅賓遜啦，亦都希望帶出咗一樣嘢，就係有時我哋做嘢唔好將個得失放得咁重咯，即係睇大啲，其實好多嘢都係冥冥中自有主宰嘅， 同埋人。 同埋你唔攞总冠军唔代表你冇光辉过。即係马龙同史托顿同米拿嗰啲全部都闪耀过照耀过。好多好多即係佢感动过好多人震撼过好多人。咁如果你有幸攞到一届半届或者你上到去某一啲位，亦都唔需要觉得自己系比嗰啲人叻，其实因为身边好多人配合你，或者时势做英雄嗰样嘢，享受咯，我觉得最紧要享受 做自己最好嗰方面，即系贡献出嚟咯。咁啊，有啲嘢自己都控制唔到。 最紧要享受， 系啊， 系啊，享受，即系落场比赛都系最紧要享受。我哋人生最紧要都系享受啫。 你一讲落场，即系而家落场好惨噶，而家一打街场，大佬你试下射失两球啊，嗰啲阿哥仔系咁。即係嘴藐藐噶，跟住波你個波都唔俾你噶。 唉，呢個我哋有機會再講啊。好，喂，咁我哋今日嚟到晚上轉嚟到呢度先。好，拜拜。 拜拜。 你要去買翻對運動鞋啊？ 歡迎啊！你係著幾多號鞋㗎？哇！ 籃球鞋嘅作用係將你跳起之後落地嘅衝擊力減輕嘅，始終都係進咗對籃球鞋先至一個籃球員嘅。 买咗篮球鞋未啊？嚟 TMC 篮球用品专门店，九龙油麻地弥敦道530号，现时点商场2楼241号铺，仲有好多球衣同运动用品 ，Regacy 会员独享9折优惠。